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，北极、西藏、新疆、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，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丞相府内，阿合马仍然站在门口张望着。忽心进来报说，父亲，枢密张毅大人亲自候在门口，父亲赶紧去迎接太子吧，误了时间反倒吃罪呀。阿合马问，那个王柱呢？忽心说，一个小小的千夫长他还敢怎么样？父亲不必忧虑，孩儿陪你去。阿合马犹豫着，忽心又说，父亲误了时间反倒吃罪呀，孩儿领上亲军送你去，我看谁敢动您。阿合马说，你去告诉张毅大人，让他们先去，我换上朝服马上到北门恭迎太子，还有立刻通知左丞郝真、右丞张惠一同前往迎接太子。刘秉忠府里，一个进士忽然进来报说，枢密张毅大人派人告知，太子回大都太庙进香，让大人到北门迎接。刘秉忠一惊，放下书，站起来皱了皱眉，然后又坐下说，你先退下吧。侍卫施礼退出。刘秉忠紧皱双眉，在屋中来回走了几步，然后依然坐下，拿起书埋头看起来。此时在上都太子府里，真金也是坐卧不宁，焦灼异常。在屋中踱了半天步，真金来到一尊佛像前，点着香举在眼前，闭上眼睛嘀咕道，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，为国除奸，安定天下呀。大都北门外，阿合马骑在马上，左右有同党左丞郝真、右丞张惠，身后忽心领着亲军跟随。阿合马等人立在马上，省院台上百名官员跪在地上，都仰头瞅着依然立在马上的阿合马。太子车仗人马缓缓走过来，由远而近，慢慢地停在那里。假太子坐在一辆华盖四马车上，跟前坐着高和尚。王柱大声说，阿丞相，太子车驾已到，百官已跪下，你为何还不下马跪迎？车上的高和尚手指阿合马厉声说，太子在此， 何人还敢立在马上？阿合马等下马趋前，跪在百官之前说：臣阿合马跪迎太子。见阿合马跪下，王柱手拿着一柄大铜锤，来到阿合马跟前，高高举起，一锤砸了下去。阿合马脑浆四溅，死在地上。王柱身后的几个亲兵也把左丞郝真、右丞张会士乱刀砍死。张毅站起来大喊道：有反贼，把反贼拿下。几个军士把王柱摁住，捆了个结实。高和尚与贾太子跳下车欲逃，二人被军士也是一阵乱刀砍死。张毅稳定住局势，马上去拜见刘秉忠。一见到刘秉忠，慌忙地说：丞相，出大事了。刘秉忠愣住，张毅说：我派人通知丞相到北门迎接太子，大人不知。刘秉忠摇头说不知。张毅说：是宿卫军千夫长王柱假传太子圣旨，把阿合马和左丞郝真、右丞张会给杀了。刘秉忠闻听大叫道： 啊，反了反了，哎，反贼抓住没有啊？ 张毅说：反贼王柱被我捉住，关在刑部大牢，其他同党杀死了好多，事态已经平息。丞相，这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刘秉忠说： 胆敢杀丞相，此贼胆子不小啊。 这丞相都被杀了，还能怎么办？赶紧派人到上都禀报皇上，这事儿由我来办。你节制大都兵马，守好各城门，派兵在城中日夜巡逻，带兵马者一律杀无赦。把阿合马的府给我围住，不要让任何人进出，待皇上有旨意后再做处理。张毅是领命而去。上都皇宫中，忽必烈对真金说： 上都路的钱粮客税还真是得好好查查了。派人传阿合马来上都，把这里的钱粮客税给我查清楚了。 真金说：是，我马上派人去。忽必烈略有沉思地说： 那天你母亲说的也不无道理，待阿合马到了上都之后，你回大都与玉溪铁木儿一起查查阿合马。这些天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。伯彦、安童、赵良弼、连希信、姚叔、董文炳都多次给我提起阿合马如何如何，玉溪铁木儿就更不必说了，上了几次奏本弹劾阿合马，还有刘秉忠也提醒过我，看准看透一个人难呐。真金说： 傅汗，儿臣回大都一定认真查阿合马这些年的所作所为，绝不推波助澜，也绝不姑息养奸，一切秉公办理。贺仁杰在东宫内，一个侍卫进来，贺仁杰把一封信交给他说：你以五马的速度去上都，把这封信亲自交给太子。侍卫领命而去。真金正坐在屋里，有人报说：太子，大都来人了。侍卫进来把信交给真金，真金接过拆开读道：老马死了，等着扒皮。读罢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大都刑部大牢内，王柱 带着枷锁坐在房内。两个狱卒提着食盒走过来，狱卒打开牢门进来，向王柱施礼道：“ 好汉，受我们一拜。” 王柱站起身来说道：“ 木枷在身，无法还礼。”狱卒说：“英雄不必还礼，请坐下吃酒。” 狱卒把王柱的木枷打开放在一边，用碗斟了满满一碗酒，跪着敬给王柱说：“ 请英雄满饮此杯。” 王柱接过碗，咕咚咕咚喝了下去。另一狱卒又斟了一碗敬给王柱，王柱接过来又是一饮而尽。饮罢，拿起一只羊腿大口嚼了起来。东宫房内，贺仁杰站在屋中茫然四顾。他拿起王柱给他的那把短剑，拔出来仔仔细细地擦拭着，眼泪在眼眶中滚动。刘秉忠得了阿赫玛被杀的消息，径直来报姚叔。姚叔见刘秉忠说：“ 今早在我院中这棵树上突然落了个喜鹊，叽叽喳喳叫个不停，我想这肯定是有喜事要降临了。” 刘秉忠说：“哎，你呀坐好喽，我给你讲个喜事，你呀别从凳子上摔下来。” 姚叔说：“没事儿，你说吧，我肯定跌不下去。” 刘秉忠说：“阿赫玛被诛了。” 姚叔第一遍没听清，刘秉忠凑在他的耳朵根儿又说了一次。姚叔听罢腾地站起来，兴奋异常地说：“ 你说的是真的？ 来人，来人，来人呐！ 快去备酒席，封上一些，上烤全羊，我要与刘丞相痛醉一场。” 回到屋中，二人继续高兴地聊着天。姚叔说：“ 很早，太子就问我清君侧的典故，我一一给他说，同时提醒他，清君侧往往只是借名而已，徇私的居多。我还劝他，清君侧千万不要伤了君呐。”浪子，你说这一次主阿赫玛没伤着皇上吧？ 刘秉忠答：“没有没有，这做的是干净利落，皇上现在还不知道呢。” 姚叔摇头叹息说：“ 哎呀，太子英明啊，又倒是投鼠忌器，这次把老鼠打死了，器皿还完好无损。”哈哈哈！太子英明啊！ 哎，酒席准备好了没有啊？ 姚府内，桌上摆着烤全羊和各种佳肴。姚叔、刘秉忠二人走过来，互相让着，分宾主落座。二人同时举起杯，姚叔说：“ 太子为天下除害，老夫我心里敞亮，来干一杯，庆贺庆贺。” 二人是一饮而尽，放下杯子，二人是相视大笑。笑够了，刘秉忠停住笑，瞅着姚叔，姚叔依然张着嘴，满脸笑的模样，但是却发不出声来。刘秉忠知情不妙，提高声音叫道：“ 公茂，公茂！” 姚叔不答话， 刘秉忠腾地站起来，来到姚叔跟前，推着他又喊道：公茂，公茂！姚叔身体歪向一边，刘秉忠眼泪流下来，声音哽咽着说：公茂啊，公茂，你真是一生执着磊落，一言九鼎，从不食言，这说走就真走了呀。上都皇宫内，忽必烈坐在椅子上，董文炳急匆匆地进来施礼道：皇上，大都来了急使。忽必烈命宣进来，急使进来跪下说：皇上，阿赫玛丞相被叛贼王柱所杀，是刘丞相让臣来向皇上报急信的。忽必烈大惊失色，手中的杯子掉在地上，摔了个粉碎。愣了半晌，问：叛贼抓住没有？即使说：叛贼被枢密张毅大人当场抓获，现在关在刑部大牢中。忽必烈问：这王柱是个什么人？即使答道：是宿卫军千夫长。忽必烈惊讶地说：竟然在宿卫军中出叛徒。说罢令即使退下，马上命文武大臣上殿。忽必烈坐在御座上，满面怒容，左边坐着真金太子，阶下左右有董文炳、枢密副使伯罗、刑部尚书桑哥等十几位大员。忽必烈说：各位听着，刘丞相急报，宿卫军千夫长王柱叛乱，假传太子旨意，骗出丞相阿赫玛到北门并杀害了阿赫玛，还有右丞郝真、左丞张惠。这是我朝立国以来头一桩叛军杀大臣之案，必须彻查清楚，叛贼余党，清除隐患，肃清大都。为此，即命御史大夫玉玺铁木儿、枢密副使伯罗、刑部尚书三哥即刻前往大都查办此案。玉玺铁木儿、伯罗、三哥三人向前跪下说：臣领旨。退朝后，忽必烈与真金察必一起用膳。忽必烈异常严厉地说：真金，你说王柱你是不是很早就认识？真金很镇定地说：傅汉，我的宿卫军千夫长我不认识，我不是失职了吗？我很早就认识他。忽必烈又问：贺仁杰为何迟迟不到上都来？真金说：从大都出发前，我就跟傅寒禀报过，我要派他到真州收取封邑上的税，傅寒允准了的。忽必烈疑惑地说：那这事怎么这么巧？察必盯着忽必烈不满地说：大汗，难道你还怀疑真金不成？难道真金指使人杀了阿赫玛？我看确实是阿赫玛做得太过分了。忽必烈侧身盯着察必说：你在说什么呀？阿赫玛真有杀头之罪，也有国法，由我来处置他。他一个区区宿卫军千夫长，就把一个百官之首丞相骗出府，一铜锤打烂了脑袋，而且又是假扮太子，假传太子旨。他们把朝廷法度当儿戏，这也是把我和太子当儿戏了呀。 我怎么能够容忍他们？查碧说，你不容忍他们也行，但是你不能怀疑真金呐。忽必烈紧紧盯着真金问道，你说这事是不是你暗中指使的？你向长生天向祖宗起誓，你敢吗？真金的脸憋得通红不说话。查碧劝道，大汗，你谁都可以不相信，你不能不相信自己的儿子呀。忽必烈说，你不要说了，我知道他。查碧又问，大汗，那你要怎么办？忽必烈说，我让他回大都处理此事。真金，你听着，主王助全家，拿下张毅法办，其他的看你怎么处理。真金答道，父汗，儿臣遵命去办，但是枢密副使张毅是受人蒙骗，拿问他干什么？忽必烈盯着真金说，是不是受人蒙骗你心里清楚，张毅身为留守大都的枢密副使，负责大都守卫，他为何就让高和尚的上千人马轻易进入大都？他为何与王柱一同去骗出阿赫玛？明眼人一眼就看清楚了，这瞒得了谁？不要再自欺欺人了。真金瞅了一眼母亲查碧，低头不语。回到东宫，真金担心地问贺仁杰，王柱不会说出什么吧？贺仁杰说，绝对不会，他早已做好了慷慨就义的准备。真金说，他的家人都安顿好了。贺仁杰说，都安顿好了，谁也不会召见。真金又问，你去真州收税银之事，那边都会有人证明吧？贺仁杰说，放心，都会有人证明的。这时一个侍卫进来报说，刘丞相来了。刘秉忠进来报说，太子出了惊天的大事，我把讣告发往上都了，太子却回来了，姚大人病故了。真金惊得站了起来说，啊，姚师傅没了。刘秉忠点了点头，真金表情痛苦地问，这是什么时候的事？刘秉忠答道，五天前午后。真金说，是阿赫玛被诛的第二天。刘秉忠点了点头，真金说，刘丞相你说说，此事为何这么巧合？刘秉忠说，太子你心里清楚，公茂是喜极而亡的。真金默然良久，沉痛地说，走，我去祭奠姚师傅。说罢大步往外走，刘秉忠跟在身后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